好，欢迎大家收听《历史源流重温版》第三集。我是家产生。这一集呢个主题呢就是由一只烂船睇下乜嘢系古地中海嘅大茶饭。咁我哋首先讲嘅1982年。咁嗰阵呢喺呢个土耳其啊小亚细亚方嘅西南岸一个叫卡斯嘅海岸亦都叫大海角嘅地方有条友仔玩沉船玩潜水。深潛嗰陣咧，就發覺一艘大沉船喎、哦。咁啊，依艘船咧就於是佢就通報去依個土耳其嘅政府。咁啊，土耳其政府啊揾嗰啲咁嘅潛水艇嗰啲睇啦，唔睇又自可，一睇就不得了。咁啊，就發覺佢嘅色樣咧就係古米諾斯文明，即係依個公元前1300年，亦都即係同依個。所謂《木馬屠城記》的特洛伊城差不多年份的船體的色樣就知道了。於是整個全世界口腹國家就很興奮就決定要去發掘這隻船拖就拖不到上來了但裡面一定有很多古靈精怪的東西嘛。於是經過兩年時間的準備因為他1984年那時候就動手了。由於這隻船那個位置實在太過險要咁樣佢每日呢淨係可以深潛兩次啊而且太深嗰啲壓力倉咁每次呢就20分鐘淨係可以個水底運作20分鐘掘嘢咁一共呢就掘咗22413次歷時10年時間先至可以將啲寶物全部掘曬出嚟。咁呢咁啊，於是咧就大家去啊，依只船咧就大約係有幾長，長就18米，闊就10米，即係一層樓咁闊啦嚇，高就8米高，一層樓咁高。咁啊，建於公元前1300年，經過碳14嗰啲驗過嘅木頭。咁啊，而亦都經過考古學界嘅研究咧，依只船咧個木頭咧，其實就係嚟自於依個黎巴嫩一帶深山嘅巨木。咁而入面个货物呢首先我哋讲佢嘅入面货物有咩第一样最重要嘅係塞浦路斯时代嘅塞浦路斯出产自塞浦路斯嘅铜砖。然之后就有呢个出产自土耳其深山嘅石天嘅石矿嘅石砖。然之后呢就仲有呢、这个出产喺呢个叙利亚即係而家又系黎巴嫩一带啦。啊嗰啲嘅所謂玻璃磚嚇，咁啊除此之外，仲有竟然有嚟自依個克里特島或同埋希臘嘅克里特島嘅陶壺，同埋希臘古希臘啊米諾斯文明式樣嘅刀劍，咁更加唔使再講，一定會有古老王國埃及嘅金銀銅器以及象牙製品，嗰個手工藝非常之高超嘅。咁於是咧就由此加上水流推測，呢隻船咧其實就係由呢個克里特島開始嚇，咁啊攞一啲製嗰啲陶瓷品嗰啲咧就走到去呢個埃及，就換成糧食或者呢啲高級製品，即係高級 luxury 嘅嘢，然之後咧就再去呢個敍利亞一帶換玻璃磚，咁啊用完呢玻璃磚嘅奢侈品咧就走去。呢个塞浦路斯搵啲铜砖 copper， 咁啊继而之就去搵埋呢一个石，去土耳其换埋石，但系点知咧就去到呢个胡巴伦呢个地方，大海角呢个地方就风浪而沉没，咁啊系一个佢系一只远洋商贸船，佢走个圈就啱啱好系地中海嘅最大茶饭。咁但係其實呢個貿易圈啊，話明貿易啊，即係令到大家明白到有一種貿易圈係喺呢個東地中海當時公元前1300年嗰陣出嚟嘅。咁主要其實由兩個國家所造成。第一兩個國家兩種貨物，話明要交換嘛，一定有啦。第一個就係埃及所出產嘅糧食，而第二個最重要出產嘅咧，喺同時間就係呢個所謂當時土耳其一個叫黑契帝國所出產嘅青銅，就係呢兩樣。 咁我哋咁由於呢兩個國家，克系用佢嘅青銅去換埃及嘅糧食，因此咧就中間嘅商人咧就組成咗一個貿易圈，就變成好似頭先我哋講嗰隻沉船，佢哋叫大海叫 Wubarum Shipwreck， 咁我會譯做大海國嘅沉船，喺嗰度咧就造成咗一個貿易圈。如果而家大家去土耳其嘅話，去嗰個位咧係有一個妙思人專門係介紹呢一隻沉船嘅。咁咧，既然講啦嚇，講下由呢兩個國家組成嚇、啊、東地中海嘅大茶飯。我哋首先講下埃及，埃及啊得天獨厚，因為尼羅河，正如古希臘人嚟嚇、啊，古希臘嘅第一位史家歷史之父希羅多德話，尼羅河係諸神賜俾埃及人最大嘅禮物啊。咁究竟點解啊？因為當時全世界嘅河流都係非常之唔穩定，好似一個患咗鬱躁病嘅打老婆嘅男人咁、啊、或者你就可以話一個好難服侍嘅家婆一樣，鍾意就泛濫，鍾意就干旱。如果大家讀過中國歷史，見到黃河，你大家都知啊，咁係嗰種情況。但係尼羅河河係唔係嘅？佢所有嘅都係定時定候嘅。首先，佢八月至九月就 flooding。咁然之後到佢十月至一月咧，佢就開始會自己水退，而佢個河流所帶落嚟嘅油下個沃土就變到入面嘅 mineral 係好緊要噶嘛。咁於是一啲人就開始可以耕種啦，喺十月至一月。咁耕種之後，播完種，耕完種之後咧，嗰啲嘢就喺二月至五月就自然生長。咁所以咧，一到六月至八月話喺可以收成啦，三個月咁咧就可以自即刻慢慢收成，就割基本上咧就人不大劳，只要佢哋将嗰个灌溉系统做得好，咁一切都好容易搞掂。咁你当佢当然唔会话割三个月啦，收割一个月搞掂，咁剩翻嗰两个月做咩咧？吓唔使开饭咩？咁当时个法老王咧就会叫佢哋：喂，你哋去西边同我起金字塔，我出翻钱俾你，就即系话我用公家钱做一啲好宏伟嘅嘢去补足你啊，等你班友仔有嘢做。啊、即係如果你而家話咩大白象工程，咁香港人嘅眼中係大白象工程，但係以北邊嘅人眼中，喂，呢啲係要養人用嘅，咁樣嚟。咁所以埃及好自然咧，就變成一個出產糧食嘅大國、啊、因為成條河都係可以，並且可以賣出去。咁佢主要係要換乜嘢呢？就係、是、換青銅器。咁啊，當時嘅青銅器，即係我哋叫佢做青銅時代，因為青銅器係可以要嚟做所有農業嘅工具，因為當時冇鐵器嘛，佢哋要金屬，於是咧就由農，所以咧就變成用青銅器嚟做，就有除咗用農具之外，可以做武器，可以做呢個裝飾品嚇、啊，即係你會見到有啲銅牛啊、銅嘢嗰啲銅嘅雕像咁，而最重要嘅，佢可以做出當時最強嘅武器。銅做嘅戰車，所有嘢都用青銅而做，所以咧後人就稱嗰個公元前1200年前嘅世界叫做青銅時代 （Bronze Age）。而當時嘅青銅係點樣做嘅咧？就係、是、所謂九分銅一分石。如果大家睇 YouTube 啊，九個同一個石，咁啊當佢擺落去融。因為銅和石大家自己都是很低溫就可以溶到，即是當時的鑄造技術未到是高超，如果你要鑄鐵的話，那個溫度很高，它的科學力量未到。於是呢，九銅一石之後呢，就可以鑄造到當時我們見到 Wubarum Shipwreck、啊、所整出來的那種銅鑄，那種青銅磚。那好啦，咁而當時如果由呢件事咧，就可以推測到當時嘅所謂大茶飯究竟係乜嘢。首先，每個地方有出產啊，克替帝國最重要嘅出口就係青銅，因為第一佢有塞浦路斯做佢嘅附庸，塞浦路斯係佢最忠實嘅僆仔，即係你當黑社會嚟睇啊，依、這個我係大佬，我係龍頭，依、這個係最有錢嘅啊，而佢但係。單憑塞浦路斯嘅資源係唔夠去足以產生足夠嘅青銅，所以咧佢問咁啊正斗啦，克替帝國自己本身就有石、 千九分同一分成。咁咁所以咧就两个互相合作吓、啊，就黑体帝国将佢嘅石出口到去呢个塞浦路斯港吓，咁啊双方咧就要嚟铸造青铜，但系好可惜，黑体帝国自己本身吓、啊，土耳其黑体帝国自己本身咧就唔够石器嘅，唔够石呢个原料嘅山区，但系同时间其实喺呢个美索不达米亚以东。啊！大家所知道嘅叫而家叫伊朗嘅地方，其實有好豐富嘅石器，所以咧，佢哋就利用啊依、這個出入口，就由依個經巴比倫嚇、啊、等等一路傳，即係由依個黑體帝國出邊可以幫依個巴比倫進行貿易，然之後買啲石器咧就交俾塞浦路斯，令到塞浦路斯成為當時嘅兵工廠。咁所以咧就而當時由於希臘人自己本身基本上是不會出產銅的嘛，又沒有出產飾物的嘛，所以就做了這個中間人、啊、還有、啊、就在這個東地中海一帶呢就去運，即是就去貿易、啊、做中間人呢就買些糧食啊等等那些東西回去這個克里特島啊或者這個古希臘本土一帶，成为一个好大嘅贸易圈，就係、是、咁样嚟啦。咁照道理啊，当时照道理应该係好和平嘅，大佬大家都嗱、啊、我黑体帝国嗰条河就好唔听话啊，靠你呢个埃及搵粮食返嚟，咁啊卖石你文明嗰啲我乜都冇，我就主要係做商做中间人啊，走呢啲货物就好过瘾。咁埃及人自己就话：，哇，我不停卖嘢出去，哇，我好威啊，我好似而家美国咁好威。咁照道理应该系好和平噶，但系好可惜，到公元前1275年就竟然发生咗一场大战。一切嘅原因就系当时嘅埃及有一个大王叫做 Ramses the Second 啊，佢話要開疆辟土做大帝，好似佢啲前人咁，於是就向呢個黑體帝國，公元前1275年，向呢個黑體帝國嗰度進攻。咁於是就引咁啊，當佢一喐，呢個黑體帝國嗰個阿頭已經喺嗰度做咗一個喺佢嘅必經之路做咗一個埋伏，而雙方就喺呢一刻。就開始打一場當時世界最勁嘅世界大戰，召集曬當時東地中海所有嘅民族出嚟打。咁下一集就係話由一幅壁畫睇下西方史上首次嘅世界大戰。而一次我哋係會好詳細咁講嘅，因為如果大家聽我哋以前講嘅，我哋講得簡陋，而一次我哋會好詳細。啊，甚至连呢个埃及王嗰隻马叫咩名都讲埋出嚟嘅。咁啊，多谢大家收听。如果大家觉得呢一个节目 OK 嘅，一定要 like、share 同埋留 comment， 等我哋知道我哋应该点做。多谢大家。